第27章。约伯继续他的言论说，我指着那剥夺我权力的天主起誓，指着使我心灵苦痛的全能者起誓。即使我还有气息，我鼻中尚有天主赋予的生气，我的口唇绝不说谎言，我的舌头绝不讲虚话。我叫我说你们有理，那绝办不到。到我断气，我绝不放弃我的纯正。我坚持我的正义，绝不罢休。对于以往的生活，我问心无愧。唯愿恨我的人遭恶人的命运，起来攻击我的人遭罪犯的处分。恶人呼吁时有何期待？当他向天主举起灵魂时有何希望？灾难临到他身上时，天主岂能听他的祈求？他岂是以全能者为喜乐，时时祈求天主？我要将天主的作为教导你们，对全能者的意志我绝不隐瞒。其实这一切你们都熟悉，但为何还这样崇尚空谈？那阿玛人佐法尔就说，看，这是天主给恶人定的命运，是强暴者由全能者所承受的产业。他轻如水瓶，随波逐流，他在地上的家业已被诅咒。榨酒者不再走入他的葡萄园，抗旱酷暑怎样吸进血水，阴府也怎样吸进罪人。怀孕他的要忘掉他，蛆虫要腐蚀他，人不再纪念他，邪恶要如树一般被劈除。他欺压了不生育的使女，没有善待寡妇。然而天主将以威力把持强暴，他必兴起，使他不能保存生命。虽暂时让他平安休息，但他双眼却监视着他的行径。他居于高位，不久即不见了。他丧亡犹如闲草，他被剪去犹如麦穗儿。他的子女虽众多，都必死于刀下，他的后代子孙不得饱食。剩余的人为瘟疫所葬送，他们的遗孀不举哀吊丧。他虽积蓄金银多如沙尘，备置衣服多如土堆，他固然预备一人来穿着，无辜者要分取他们的金银。他建造的房屋有如雀巢，又如守望者搭的茅舍。他睡眠时虽成富足，但睁开眼时已一无所有。白天有恐怖侵袭，黑夜有飓风将他卷去。东风将他们吹走，由他们的居处将他拔除。众人毫不怜悯，拿他当作箭靶。他力求逃避攻击他的手，人人对他鼓掌称庆，所到之处莫不嗤之以鼻。